千岁开红恩呐、啊，贤臣三呐、啊、天。 招老爷子生气， 我说官儿啊， 啊， 这有锭银子， 是 给那个告状的小妞儿， 哎， 告诉他说， 嗯， 官司算他赢了，可还没落案， 说 哪时传哪时到， 哎， 到一趟给一趟， 好， 是吧？ 哎，哎，妞儿，妞儿，妞 哎，公公，您叫我呢？ 你是妞吗？ 小名叫妞， 那小名叫妞了、 啊、 我瞧你成妞的姥姥了，怪那怪那怪那啊， 得得得， 公公， 妞儿，千岁爷说了，官司啊算你赢了，暂时还没落案呢，哪时传你哪时到，来一趟给一趟钱啊，来来来，这儿有官宝一锭，拿回家去买点正经的东西，你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啊，只管告他来啊，下课吧， 多谢千岁， 放心了，回去吧。 啊，新太爷，你抬头观看， 看什么？ 这才是有王法地府待你， 你搞得好刁状啊， 还知道你姑娘的厉害、哎、 姑奶奶姑奶奶少说两句吧， 谁还不知道你是知县呢，干什么呀，当着我的面儿你还欺负他呢， 哎呦， 哎哎哎啊，上把壳给他， 不热闹吗， 是是是， 哎，带上点留神，着了凉你脑袋疼啊！ 嗯，我将刘媒婆交付于你，限你三天，将一干人犯带齐，短少一名，要你的人头。下课， 下课吧， 秦川。 哎呦！哎呀，老爷子，他们都走了， 啊、都走了， 都走了。 哎呦，今天可把我给累坏了， 是啊、可把您给累着了。哎哎、这要是在宫里头，您哪干过这些事？ 是啊，我在宫里多得问个官司。 说的是呢，您这会儿在宫里头，也就是刚起来。 哎，整个的 啊， 这会儿是什么时候了？ 这会儿是个时了。 个时 啊， 哪有那个时候， 这早上八点七了，就是、哎、 太后老佛爷呢， 入了寝宫了， 大轿请安， 大轿请安呀， 到孙家庄， 打到孙家庄啊！ 是有王法的所在呀！ 啊，爹爹，千岁此儿官报一定，爹爹收下。 待为父收下， 就该去到外面打探那太爷是怎样的落案。 为父有心前去，只是我儿一人在家，为父放心不下呀。 女儿不。 赐我儿好好看守文户，为父去见。 敲敲破锁，安插女主。 下留下刚到日窟， 是 带刘媒婆。 刘媒婆 伺候太爷。 勾践买剑可是此物？ 不错，正是此物。 齐国 是 带刘彪。 刘彪 哎，伺候太爷。 你可曾在大街摸扎扶婆？ 小人大家是实，讹诈实情，没有六公刀借过权来。 齐国 是 带六公刀。 六公刀 哎，太爷来了，太爷来了。 你怎么说话呢？你 哦，太爷。 刘彪在大街摸扎扶婆，可是你借过权来？ 会太爷话。他们打架是真的，小人劝架也是真的，这小子讹诈也是真的，桩桩件件都是真的。 齐国 是 带刘彪。 刘彪 哎，伺候太爷。 孙家庄何以之间刀伤而命？定是你这狗才所为。 小人这只宰杀牛羊，不懂什么杀人的。 太爷他不着 打。 是 哎，别打别打，有招有招。那日小人宰杀牛羊回来，打从孙寡妇门前经过，只见那门儿是半掩半开，是小人一身而尖，后庭床上有男女呼声。小人心想，定是那孙玉娇与夫鹏干那苟且之时，怒恼小人，我手持钢刀，咔嚓！ 怎么样？ 一刀我连伤了两个，小人乃是粗犯，下次不敢了。哎， 你说哪儿的？你过来吧，你。 一刀连伤而命还是是粗犯，男是有头，女是无头，你将人头丢往哪里去了？ 刘公当债权不公，我将那个人头送到了他的家中了。 齐国带刘公当。 刘公当 伺候太爷。 身当相约阴的人头因何何罪？ 人头人头不是在脖梗子上长着呢吗？ 他不着 打。 别打。又着。又着又着。哪一天啊俺回来晚了，估摸着也就是个顶更天，顶更天不到二更天，二更天不到三更天， 到底什么时候？ 也就是个二更半天吧。按着鬼方算大账呢，虎厅的后头院啊，扑通的一声。 刘公大位啊，那是老子给你送人头去了。 哦，人头是你给俺送的呀。 是我送的。 俺谢谢你了。 我成敬意。我成敬意。 俺他等啊，怎么一照啊，嘿，这就怪了。那个人头啊，见了俺啊，他是滴溜溜溜溜，骨溜溜溜溜。 怎么着了？ 不见了。 他不着 打。 别打别打。又找又找。俺怕打官司把他丢到后头院的朱砂井里去了。 来，打到朱砂井。 打到朱砂井啊。 太刘公道。 是刘公道。 哎，伺候太爷。境内的死尸是哪里来的？ 死尸啊？是打鼓来，他就有的。 哎呀，他不知道。 打！ 哎，别打，别打！又着，又着。他呀，是个武功人士，俺隐藏人头啊，他在后头等着。俺怕这小孩子呀、啊、嘴不稳呐、啊，俺就说呀，那井里头啊有十吊钱，一包盒子菜。哎，这小子是个恶格带财迷呀、啊！他往下这么一看呐、啊，俺那铁镐啊就这么嘣儿的一下， 怎么样？ 哎，把他镐到井里去了。 他叫何名字？ 哎，他叫宋醒儿。 开灯。 哦，这是宋先生。 此子呢？ 哎，这是宋先生的儿子宋杏儿。 哎呀，本心的对头到了。 不叫我一声宋先生，要你这赃官臭奉承。 报是痛苦，敢莫相认。 不相认 啊啊！既不相认，敢是叫闹本县的失常。 这尸首乃是我的儿子，名叫宋杏儿，在刘公道家中一位故宫人士，不想被这老狗打死，是我告到你这赃官台前，你这赃官放着人命官司不究，反倒我儿盗物逃走，还罚了我十两纹银，今日你将此案审清便罢，若不然我就与你拼了。我上告你去了啊。 宋先生，宋先生，齐大爷，宋先生他上告您去了， 快快将他还回。 是，宋先生，宋先生，大爷，人走远了，追不上了。 不用的，奴才，待本县自己还来啊。宋先生，宋先生，请官，本县官兵出 下也 就是了。 你回来呀、 啊，宋先生， 宋先生，你回来呀、啊，宋先生，哎呦我的妈呀！ 打不得了， 您要是把他打死，岂不是没了活口了吗？

中道，张相若常在衙门，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称？看出身我家是不断丧命，待奔现去呀亲哪，高高名声送啊念，今朝中儿他们念哪魂，叫衙役将人犯呀。 而言来应该 天庙，阮母亲大不该，皇天御教修结家中道，多管闲事惹火苗，儿心强永修结，饿着父朋阴的天朝，得吃得喝我乐逍遥。那一日大斋上我个人的吵闹，挨了那六公刀，才将此事两刀削。六公刀这削他不过公刀，惹得孩儿耍猛跑，吃烧酒女儿今为我冤头我大闹，秀儿身负皮膜真的歹刀，提到我那算的家庄，心上挨头刀，鸡不叫我狗不咬我，里面那么精悄悄。只听得在床上有男女睡觉，我倒是父疼孙的女娇，趁此时来一桌剑的起步，正好我举钢刀，气势咔嚓两个人头，地上跑了不响，杀错了一伙女人急忙搞，女人头挡住了六个公刀，那个点背还好，有谁知天王恢恢再是难得逃，贼一番见千岁了二弟命不要，二人是爹的好。 怎么样， 还是好汉的意呀？ 前年马玉他撑起了吧？ 哎，太爷，那您呢？ 是好是不行呢？ 哎呦，还真是个好清官呢！哎，刘公道，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哎，起来，有马骑了！起来，起来，起来！ 哦， 有马骑了。哎，有马骑嘛，那还差不多。哎，噔，哎，叫。 又碰上他了。 齐天千岁爷的家老狗才、准备着干那到马儿的头来扎。 将元的宝各村庄都到我是老卖面糕，那一夜三更天我刚要睡觉，忽听得后头院扑通通扑通通扑通通通通通通通通有人来偷盗， 哈巴狗儿就汪，哎汪哎，弯儿弯儿的叫声高，吃愣愣，吃愣愣，吃吃愣愣愣愣愣愣愣愣愣愣，花灯去这儿点个灯亮去找。 哎咦，哎呦，哎，原来是那血淋淋的人头， 地下跑，十指望，将人头我隐藏埋好，谁知道宋心儿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一旁看着。小孩子中了我的牢笼圈套，直杀金龟弹起了手持铁镐到他的后脑勺，噼啪攻击金龟炮，一命赴阴曹。二位公差咱们素来最相好，要金条给金条，要元宝给元宝，你二人开个大恩把我放了，你要放我就跑，你要是不麻烦，你们是大爷吗？我 也没睡着， 嘿，哎呀， 呀呵，天亮了，瞧瞧去吧。嘿，这枚五线呐还没来呢，还蹦着呢。没法子，差事，搬个凳来伺候着。 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哟，那旁坐着个公公。得，我呀还是过去先打个气儿去。 这是怎么话说的，这个时候还没来，你说这是没影儿的似的。 给公公请安。 这是怎么回事，你这这这 给公公一混。 给公公请安。呀呵，逢穷撒尿啊，丑不冷子。我说嗨嗨嗨嗨嗨嗨，你是哪儿来的？ 我是打梅五县那儿来。 梅五县？你们知县叫你干什么来呀？ 叫我投文来了。 文呢？

带人犯。 哎，别忙，哎，别忙。 神呐、啊！ 哎呦， 我 呦，老爷子， 神呐、 啊！您又怎么了？ 我又怎么了？ 您瞧，哪有站着问案的？ 啊，那怎么了？ 这个，您得预备个公案桌、哦，您再赐他一杆座 啊。咱们这儿哪有他的座儿啊？ 哎呦，老爷子、啊，人家是替咱们爷们儿办事，咱们是外场人、啊，不要那够使的呀。 哦，咱们是一外场人。 哎，外场人。 哦，不用这个够。 哎，不要这够使的。 好，那就叫他坐下。 哎，来来来来来来，翻个桌子，翻个桌子，翻个凳儿啊！哎，来来来来，哎，先抬，慢着啊，快点。 就坐下吧。 哎，来来来。你就坐下，啊！ 好，公公 啊， 秦祖， 您甭让，您瞧见没有？我这儿仗惯的。 习祖， 我说县太爷， 秦村， 咱家在宫里可没问过官司，回头有那漏兜的地方，哎。你可得兜着我点， 对你得搭个茬儿。 嗯，咱们这就是一台戏。 哎，对，不是耍木偶、啊、 什么耍木偶、啊？ 这 头案带谁？ 带刘彪 啊！带屠户刘彪。 朝见天才， 这小子纸糊的驴，好大的嗓门啊！ 您瞧这个模样没有，就是个凶恶棍徒、他就是个唱花脸的。 对了啊，大花脸专欺负你们是小花脸、 哎、老爷子这会儿他可不敢呐。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千岁，半夜三更睡不着 了吗？半夜三更睡不着你就该起来坐着，谁让你拿刀满出去杀人去了？说好的， 千岁。尊一臣，千岁听我说，大家亲儿兄，做事错，刚刀一下去，就两个人头落，我杀的不算多。 低头。钢刀一举，两个人头乐，他还杀的一点也不多， 可不是吗？ 别着急， 对， 我先打听。 对，这您问问。 我说县太爷， 秦村， 他一刀连伤二命，问他个什么罪？ 一刀连伤二命，按律令斥，千岁开门、问他个斩罪吧。 哦，斩罪， 斩罪，您知道？ 知道啊，就是拿刀。把脑袋给切下来， 对，就是这么回事。 哎呦， 怎么了呢？ 那多疼啊！ 那没有活着舒坦呐。 哎，那 您恩典恩典他， 我恩典。 哎，您恩典恩典他。 得了，把这小子给我剐了吧。 对，拿下。 这二安带谁？ 带刘公道。 刘公道。 苦见千岁， 你是刘公道， 俺就是。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千岁， 说。 他打官司当相了哟， 住了吧。怕犯王法当相哟，河村庄里就属你年长。 对， 他闹出事儿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哎， 不用说 啊。 他是个好人， 好人，大好人。 哦，好人， 哎，好人。 这个好人，都按他这个长相吗？ 哎，老爷子，这好人可不论长相啊，他心好得了。 哦，心好。 哎，他心好。 哎，你总得向着他。 怎么呢？ 你们都是干这个的。 哎，老爷子，您可知道同行不是干 这的吧？ 说。 前腿。千岁听我说，大慈心儿是我的错，天王会啊会，我逃也逃不脱，迎面波波大砂锅，大天落座小金